小女婿，这戏我们跟奚梦霞都是一起那么过来的，都是那么过来的。可是现在我们留下的还是这几个传统的东西，比较受观众的喜欢的，你像杨三姐，还有花桂梅。现在我们那个古文乐老师有的时候一出去演出，也是就是这几出吧， 也就这几出，对， 就这几出戏。白派接班人吧，现在学的呢也还是就是白玉霜老师呢留下的这些个东西， 当然这些还都是精品。 对， 之所以现在久长不衰呢，也说明了他们的这个富有生命力，也是精品。 是， 但是呢，我觉得您的说的特别好，还是应当有时代感。 对， 我觉得京剧评剧本身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很有时代感。 对， 它和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个密切相关。 是 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特点不是很明显。 对，你像有些个人家能够，什么话剧啊，什么的那相声界呀、弄些个小品呢、其实这些个我们评戏怎么会不能弄呢？太容易了。我们但是就是没跟上这些个东西。其实跟上这几句东西呢，观众是会看、爱看我们的，会爱看我们的。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大的， 但是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呢，我就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们评剧人已经意识到这点了， 是 意识到就能够去改变它。 对，我们在这方面呢也逐渐的努力，往这方面，我们院子的领导，中国评剧院的领导，在这方面也着手考虑这些个问题。我们年轻的人，他为什么跟不上来呢？有一帮学生。他就学的那几出，学的又不是那么太道家，所以啊，你给观众演的，观众老感觉是不太过瘾，评戏不太景气。可是这些个东西呢，轮到我们这些个人，要是拿这个东西要一上场，那就是跟撒手锏似的，台底下特别欢迎。你特别是我倒不是夸我自己，就是我这嗓子，就演这个高贵和，到哪儿都认识。 倒是一出声 对， 我就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像啊啊 到哪儿到什么商店买东西又汪汪，哎您不是谁啊，听听这声音，坐出租车也是这样，又怎么听 对上号 声音，哎人家拿我当哪儿的呢，当北京人艺的，我说我中国评剧院。 不过呢说到这儿呢，这个王老师呢不仅是唱评剧非常有名，而且在近些年呢您还参加了好多影视作品的拍摄。 是 啊， 有时候你像拍的电影有斗鸡、那西洋镜，有好多都是电影、电视剧里头，当然也是更多了。最近拍在这个《小兵张嘎》里头，我去那胖墩的爸爸。 哦， 胖墩爸爸，他这个原来他这个本子我没着实看过，看过咱们老的那个《小兵张嘎》。现在拍的这电视剧呢，他就说这个胖墩爸是干嘛的呢？是演皮影的，我说这挺好玩的， 比较适合你。 我说哎，就演的还挺不错，观众也挺喜欢，也挺喜欢。这就是什么呢？他电视剧他跟我们戏曲就不一样了，戏曲你的闯腔，那个人的排法、选择人，电视剧好办。电视剧你一排什么样人，导演一说你会有表演能力的就能行了，你就这个戏曲它就比较难一点， 说学逗唱， 对，他在台上出去像不像这些个东西有很大的奥妙的地方。 真是，你看听了这个王老师一说呢，以为您啊，您看又唱戏吧，又参加影视作品的拍摄吧，还对于我们评剧的发展呢又那么的这个研究啊担忧也好或者怎么样，以为您呢可能也就六十来岁呢。但是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王景明老师啊跟花艳茹老师是同样的年纪，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 是， 哎呦，听着您这表达呀真是想象不出来。 其实我们俩搁一块堆呢，就156岁了。 对，哎呦，真是这个身体真是太棒了。 最近呢，我们白派剧团呢，他们也拍了些戏，拍了些还不错。说到白派剧团嘛，这个

刚才是于魁智演唱的《上天台》，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到如今连累他走，可惜开言绝对不准，只问小爹来与时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是一楼到如今知心还有孙恩因为忠良舍了岂能可叹我曾经绝了后真无奈何烧纸把酒点我拿起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